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八千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喇家村遗址出土了很多玉器，这里很可能曾经是一个昆仑玉的大型加工中心。那么现在的喇家村又是什么样呢？ 现在的喇家村是一座有400口人的土族村子，村民们的庄稼院就沉沉地叠压在古老的遗址上，在田地间和沟渠里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石器，就连那些干打垒的后墙里也包容着许多的陶器碎片，有的还夹杂着石器和玉料等。村里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常常会聚集在一起玩滚铁环，而据老一辈人讲，他们小时候也这样玩，不同的是他们滚的不是铁环，而是从乡间野地里捡来了一些石盘子。老人们还说，那些石盘子后来被外来的一些人高价收购走了，也有个别的被县博物馆征集到。专家们获知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奔赴县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仓库里，他们看到了这些所谓的石盘子。显然，他们不是普通的石器，而是4000年前的玉器。在喇家村遗址的最后一次挖掘中，叶茂林研究员还亲手挖出一块玉刀残片，长约35厘米，宽15厘米，厚不到半厘米。玉刀是从一个孔洞处断裂的，但就是这处断裂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想象。一般情况下，玉刀都是由135等奇数孔构成的，这块玉刀从第二个孔断裂，那说明它至少有三个孔，也就是说它至少还有另外一半，那么它的长度就会达到70厘米。青海省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把玉刀，长度大约60厘米，截至目前它是国内收集到的玉刀当中最大的了。但喇家村这把比那把还大，可以说4000多年前的喇家玉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玉刀之王。何其辉煌的喇家村古代文明，何其辉煌的昆仑玉往昔历史。然而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彻底地把辉煌的喇家村史前部落和昆仑玉文化埋入荒原。 北京大学环境考古学专家夏振凯教授曾多次考察过喇家村遗址的古环境状况。夏教授为我们描绘了在灭顶之灾降临那一刻恐怖的场景。这是一个电闪雷鸣之夜，炉膛里的火焰已显示出一丝不祥的征兆。一连几天暴雨如注，往日清澈柔情的黄河水已经变得浊浪滔滔，对喇家村虎视眈眈。突然大地开始颤抖，地震决断了河水和山洪的束缚，狂暴的泥石流向喇家村涌滚而来。慌乱之中，妇女和儿童被有组织的安排躲藏到窑洞里，然而正是这半地穴石的窑洞恰恰成为了他们的葬身之地。一个显赫繁荣的史前文明小王国就此从地球上消失了。夏振凯教授将喇家村史前部落称之为东方的庞贝。昆仑玉失去了一个加工和聚散的基地，再加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一些原因，本来就稀少的昆仑玉料从此也销声匿迹了。斗转星移，沧桑变迁，在河清海晏、华夏巨龙腾飞的改革开放盛世，青海软玉昆仑玉的出产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玉石市场上极具冲击力的一件事情。有人主张淡化青海玉和新疆玉的产地问题，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青海和新疆的界分仅仅是行政区划分而已。从宝石学的角度来看，青海软玉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和田玉分级县类的标准，可以和出产于若羌、且末、喀什等地的新疆玉石一样列入和田玉的范畴。另外拿出的一个论据是1999年以来，青海软玉白玉、青白玉的优质老坑料已经被市场认可，加之资源日益稀少，优质青海白玉原料价格由1992年的每公斤5块钱已经飞涨到目前每公斤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但也有人反对这种笼而统之的主张，认为和田玉就是和田玉，青海玉就是青海玉，不能混为一谈。持这种主张的人主要认为二者在品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原料还是成品，青海昆仑玉和和田白玉都存在不同的感官效果，而且把玩后所呈现的滋润感也较和田玉差。青海玉价格是飞涨了，但和田玉的价格涨幅更高，绝不能等量齐观。事实上在当下玉市，无论是卖者还是买者，对二者心中还是存在着一个界限。有的商贩极力把青海料说成是新疆料，就说明在他心中已有门户之见，青海玉是卖不过新疆玉的。杨子拿给我的那一方北京奥运辉宝典藏版之所以用青海料作为，正是因为它的原料要比新疆和田玉便宜很多。我是不主张把和田玉和其他软玉的概念混为一谈的，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青海昆仑玉和新疆和田玉尽管存在品质上的差异，但出自同门，都是昆仑山的同胞姐妹。随着中国白玉矿源毫无节制的滥开滥采，逐渐走向衰竭，谁敢断言青海昆仑玉未来的身价和前景呢？与新疆玉、青海玉同系一门的，还有俄罗斯白玉。1992年，一位新加坡商人和一帮河南南阳人联手，在俄国靠近蒙古国的亚布力特自治州开办了一家合资企业，主要开发俄罗斯白玉矿产资源。由此开始，俄罗斯白玉进入中国，和青海昆仑玉最初的情形一样，中国玉市并不怎么认可俄料，市场上无论原料还是成品价格都很低。造成这种局面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中国和田玉独尊的意识深深地根植在中国玉行人们的心中，对别的玉材几乎不屑一顾；二是俄罗斯白玉质地较粗糙，玉中絮状物较多，白而不润，给人一种死白的感觉， 如将和田白玉和俄罗斯白玉放在一起比较，前者润而白的细腻，后者糙而白的无神。而且根据玉雕行家来讲，俄罗斯白玉在砣下容易起性，做工时容易崩口。还有一点，玉器成品在用硬物轻轻敲击时，和田白玉发出的声音正如古人所言，其声轻隐，绝而复起，残音远沉，徐徐方尽。而俄罗斯白玉其声音则显得沉闷。青海玉也有类似的缺憾。其实俄料与和田玉形成于同一地质年代，和新疆料是同种，俄料也有它的长处。与青海玉相比，它不显得那么水和灵，在透光性和密度方面猛一看更近似和田料。俄料有山料也有籽料，难得的是其中带红糖的老糖料，琢制出成品可以变换出多姿多彩的俏色。好的白玉的白度已经完全可以与和田羊脂白媲美了。如果说俄罗斯白玉进入中国市场最初尚不被人正眼相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今非昔比了，其价格一路飙升，其原料现在已经成了玉器工厂、玉器作坊猎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在俄罗斯那边玉矿资源也越来越少，哪里都一样，地球奉献给人类的物华天宝总是有限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05年暮春，在前后一个月时间内，我多次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告诉我他手头有好玉器，问我要不要看看。近年来，类似于这样的电话我接过不少，都说手头有好东西，但看过之后，无不令人失望。这些人多是玉贩，从一些专门造假的玉器作坊倒腾些玩意儿出来，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能蒙就蒙，赚几个是几个。这样的电话我自然不会理会，但对方很执着，一次不能让我动心，便隔上十天八天来一个电话，称他一定不会让我失望。他手头的东西是市场上绝不容易看到的，他叫我白老板，显然把我当成生意行当里的人了。我问他从哪儿知道我的手机号码，他说是一个搞收藏的朋友给他的，问他是哪个朋友，他却报不上名来。这样的人如何叫人相信呢？碰巧的是，一次去看望女儿，开车行驶在北三环上，这个人的电话又来了，还是要我看东西。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大钟寺。我恰巧要从大钟寺路过，心想费不了多大功夫，看看就看看呗，便告诉他等着，马上到。车开到大钟寺爱家收藏品市场，电话和对方联系。我坐在车上，便看到大门口一个男子在接听电话，正是此人。我下了车，他冲我走来，却空着手。我问东西在哪儿啊？他神神秘秘朝四下打量了一圈，悄声告诉我，东西很珍贵，不可轻易在这种场合拿出来，要看去另外一个地方。这做派是一些玉贩惯用的手段，越装扮的谨慎神秘，越是有假。这是我在收藏品市场积累起来的屡试不爽的经验，我心中不由顿生反感，反身上了车，说没有时间随他去别的什么地方。对方急了，扒在车窗口连说马上把东西带来，说罢拿出手机背对我打了个电话，只说了短短一句话，合上手机转身告诉我东西一两分钟就送到。果然很快，一个小伙子抱着个纸箱便出现在我眼前，赵志吉来，不用说，他就在很近的地方等候着。这是一对配合默契、不设店铺摊位、专事跑活的合作伙伴，在各个古玩市场都有这样一些人。这次他们执意上车让我看货，我同意了。在车上，他们从纸箱里先拿出一个白玉鹅，器型不小， 朴拙粗放，典型的明代风格。说真的，这件东西让我眼前一亮。我问箱子里还有什么，他们掏出许多衬垫的破报纸，然后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件玉器来。东西通体用厚厚的卫生纸缠裹着，他们一圈一圈，一层一层打开，是一件白玉如意，足有四五十公分长，以体量而论是一件不可多见的大器，白度也够一级白了，这样的东西谁见了也不可能等闲视之。玉器买卖有个招数，双方打心理战，卖家拿出一件让你心动的东西，你千万不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东西不放，人家一看你这神情，知道是你心仪之物，得等着挨宰吧。大凡老道的玩家面对一摊东西，眼一扫有了入眼货，却一定要顾左右而言他。那是块璧，是礼器，却说像物色件、花草动物件，甚至挑出一两件与卖主谈价钱，价钱谈不拢，东西还给人家，然后才像无意地指指那块璧，让卖家拿过来看看。这时候你还不能表现出倾情动心的样子，边看边随意问声价钱。注意，这价钱不能早问，也不能晚问，一开始问明了价再看货，说明这个价位你基本能够接受，真看中东西再砍价那就很有限了。晚问，拿到手里端详了半天再问价，说明东西你基本上接受了，再砍价呢也有限，似乎是漫不经意问过价之后，如果觉着靠谱，再尽可能的挑货色的缺陷和毛病，从料到工到形，如果是老器还包括沁色和包浆。在这之后你再还个价，当然是狠砍猛砍，然后双方再一步步退让，如此这般买卖成交，你大体上吃不了亏。正是依据这套办法，我先不去理会那如意，而是拿起了白玉额，问了价钱，要10万，明显是瞎要。我让他们收起东西下车，二人哪肯就此作罢呀，硬让我还价。我随口报出一个5000的数，二人连连摇头，说少了5万不出手。他们自己把价格先拦腰砍了一刀，顿时我觉着这里头水分太大。而且直观的视觉印象觉得那东西有点不太对劲，白的犯傻，偏于灵透。我放下车窗玻璃，借着透射而入的阳光细细打量的白玉额，这一看便看出了破绽。在玉额翅膀部位有一处磕损的崩口，崩口很小，但明显透出闪星，玉器是绝不会有闪星的，只有石英类料器才会带闪星。再仔细观察，还有几处磕碰过的地方出现了闪星。放下额，再接过那把如意，这件东西还真得费点功夫研究，完全是一流的品相，感官效果比那件额好多了，器形舒展大方，如意灵芝头上羊雕万字不到头纹饰，流畅骨拙，苍劲饱满，特别是在柄部下端有两处隐约可见黄豆大小的白脑，白脑是和田玉中会出现的一种瑕疵，也叫泛身，有了这个身份标记，那么这把如意属和田玉无疑了。但是作家总不可能天衣无缝，因为那万字不到头的纹饰开槽较深，细心查看仍能发现槽内转折处的石英质闪星，这极细微的地方让这柄如意也穿了帮。前面提及在如今的作假玉器中，有一种手段是借助特殊工艺，在乳化玻璃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铅粉，用模具将器物浇铸出来，浇铸的东西板质死相，纹饰上不见刀工，作假者怕人一眼看出，讲究点的会用驼具轻轻地沿着纹饰的走向过一遍，再把工具痕迹进行光亮处理。因为铅粉融进玻璃中会增加器物的比重，使之和玉的比重相近， 又遮掩了玻璃的透明性，产生一种蜡质的感觉，眼力差的就觉得是白玉了，但无论如何它掩盖不了石英质的闪星。在放大镜下也会发现浇铸时难免留下的微小气泡，这种假货欺骗性比伪古玉更加恶劣。伪古玉的材质还是玉，这纯粹就是玻璃，眼前的东西就是这种玩意儿。我看这样的玩意儿我笑了，让他们拿起东西走人。二人仍以为是价格商量不到一块儿，不下车，又把那鹅的价格拦腰砍了一刀，25000。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刨根问底的想法，想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打量眼前这俩人，一个40多岁，一个30左右，一个月来总给我打电话的是40多岁那位，俩人都是农村人模样。我问，你们手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是从哪儿来的呀？40多岁的做出神秘的样子，让我别问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反正是有点来头。我逗弄说，那可不行啊，搞不清来路的东西我可不要，万一你这是博物馆偷出来的，我买了可吃不起官司呀。40多岁的连连摇头说，保证不是从博物馆偷出来的，咱不做犯法的事，你放120个心。我说，那也得有个出处啊，民间收的，是河南还是安徽？对方说是陕西。陕西是我老家呀，他这一说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他们是哪儿的人，怎么会从陕西收来这东西呢？对方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说他们就是陕西人。明明在蹩脚的普通话里流露出浓重的河南口音，确凿无疑的河南人，居然要在一个老陕面前冒充老陕，这岂不是李鬼撞见李逵了？我不动声色，再深究是陕西哪个县，回答是礼泉，这更邪乎了。那一方土地上人的方言做派，我再熟悉不过了。看来这哥俩真是要往南墙上撞了。于是我抱着像看戏一样的心情看他们表演，听他们摇唇鼓舌地讲述精心编织却笨蠢至极的故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两个人手中的玉器是从哪儿来的？围绕和田玉还有哪些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